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 98.2，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当他说他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时，你该怎么回答？ 答案 A， 吃的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 答案 B， 那又怎样？ 答案 C， 我穿秋裤了。 答案 D，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没错，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你永远是年轻人。请打开 FM 98.2，年轻人，欢迎归队。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18:02，哎，马上要到03分了。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孔文。 是，通常一开始呢，我会依照这个时间跟大家问个好吧。北京时间18:00，18:01，今天为什么02分、03分再跟大家打招呼呢？ 有什么区别呢？ 有什么区别呢？有没有发现我们整点报时前面这个宣传变多了？有没有大日子了？ 哎，没错。啊，各位活力982的朋友们、听友们、网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啊，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节目，在6月26号啊，这个日子再说一遍，6月26号， 大日子， 哎，大日子，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将会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还有开播日17小时的大型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 对， 更多的精彩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详情。 是，那现在大家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了。今天挑战新歌声呢，依然静瑜和孔文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了。伴随着话题而来的，也是推荐一些我们优秀的唱吧红人的 MV 的作品。我记得前两天有一个还比较眼熟的 ID 跑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了， 哦， 奔跑吧小李子，你还记得这个网友吗？ 奔跑吧小李子啊，有印象， 是 有印象。 是，但你知道他自己在唱吧上也是一个大 V， 他自己有很多热门的 MV 的作品， 哦，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准备了他的作品。 小李子， 如果说哎小李子是你的朋友的话，赶快把那个静瑜喊你来活力982看直播了。 哎， 是，今天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高颜值歌手更会唱吗？ 高颜值歌手更会唱吗？这个我表示怀疑。 哎，可是比如说我们昨天节目刚跟大家分享了，你看哇，帅到掉渣，王力宏啊， 对呀， 还有包括薛之谦啊，你看就是这个低头抱着吉他的瞬间，很多女孩就疯狂了，有没有 啊？薛之谦的颜值也还算说得过去的 啊， 但是呢， 哎，仔细给你一个境界，你凭什么说人家说得过去？你是有帅到哪里去？ 怎么样？哎，大家，我也是会唱歌的，我也是会唱的，可以的。 来， 啊， 电乐拉下来开始唱，说唱 就 唱。 就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就是给大家提到的，就是很多这个朋友80后90后反正就是年轻的朋友都会喜欢的一位歌手。 嗯哼， 就比如说周董 啊，我们周董很帅啊、哎、你这样说的话我们粉丝不开心好吗？ 我没有说周董 多帅 啊，我没有说周董不帅。 我们两个刚刚不是已经站队了吗、嗯、真的大家就是分分钟的要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打起来的节奏、 哎、对对对。 好，所以今天静瑜就站队了，我觉得高颜值歌手更会唱。 我觉得颜值呢对于歌手来讲虽然说重要，但是歌声还是更重要一些啊。你就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杰伦嘛，对吧、嗯、杰伦，大家如果提到杰伦的话，那么大家不知道是对杰伦的这个颜值是更感兴趣印象更深刻，还是杰伦一首首这个脍炙人口留下深刻 印象的作品。我觉得就是因为他长得帅，所以说他唱歌格外动听。好了，话吃反了。炎炎守护专属呢，他说更会唱，这个控制不了颜值，还是怎么唱得好怎么来。 哎， 而且他说帅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魅力，特别是你觉得他的歌曲如果好听的话，觉得他人也有变帅，这个我倒是蛮赞同、 嗯、 是，大家也可以发送你支持的歌手，如果你觉得哎，谁是颜值又高唱的又好，或者说颜值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他的创作才华也同样可以竖起大拇指的，也欢迎大家发送他们的名字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上、 嗯、 那一开始呢还是送上一首唱吧红人 MV 的作品吧，就是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奔跑吧小李子，这位朋友的颜值也是值得看一看。 我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希望隐藏，不再妄想，找了找不到的，你还在想些什么？这世界已经疯了，你就别再自找折磨。别找了找不到的，上帝已如此忙碌，该来他总会来的，别找了。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希望隐藏，不再妄想，不找了找不到的，你还在想些什么？这世界已经疯了，你就别再自找折磨。别找了找不到的，上帝已如此忙碌，该来他总会来的，别找了。什么？这世界已经疯了，你就别再自找折磨。别找了找不到的，上帝已如此忙碌，该来他总会来的，别找了，该来他总会来的。别找了。 这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奔跑吧小李子的 AMV 的作品，已经有热心的朋友认出他来了。 对，夏长安啊，夏长安已经认出来了。他说这个小李子啊，这个是没错。然后他还问到说，这个是回放吧？ 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这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和唱吧独家合作的一档音乐挑战节目，叫做《挑战新歌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您可能会听到，哎，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的现场，给您做一个现场的演唱，一个小型的 live， 不管是弹琴呢，还是和着伴奏演唱。还有呢，就是我们把唱吧红人的一些非常精彩的作品推荐给大家，就是给大家搭建一个可以发声的平台，给喜欢唱歌的朋友都有一个空间可以去展示自己。哎，那我已经抛出这个杀手锏了哈，小李子唱出了不找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 对，其实看视频的话呢，小李子的颜值确实还是不错的。 嗯哼， 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小李子的歌声吸引我的话，我会情不自禁地闭上眼睛。他长得好不好，颜值高不高的话，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哎呀，今天就是杠上了。所以说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位唱吧红人的作品。哎，这位大哥呢叫做奔跑吧黄贝贝，他忘情演绎了一首歌曲叫做 You Are Beautiful， 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 哎， 但是在同样欣赏这种画面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发送你觉得哎哪位歌手他唱的又好，颜值又高，或者说单单是他的音乐就打动了你，你可以忽略到他的相貌。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黄贝贝的颜值啊， 可能一开口你就会精彩的。 My life is brilliant。My love is pure. I saw an angel. All that I'm sure. She smiled on the subway. She was weaving at the man. But I won't lose them sleep all night, 'cause I got a plan.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And I saw your face on the crowded place. Then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never be with you. Yes, she caught my eyes as we walked on by. She could see through my face that I was. 怎么样 ？You are beautiful、哦。这个演绎会在脑海当中想象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哇，大哥， 自己先惊讶了一秒钟。 我先惊讶了一秒钟，因为就是这个， 皮肤显得稍微有一些黝黑，然后呢很成熟的一张面孔，但是呢并不妨碍他的声音出来之后是这么的 震撼到你，对吧？ 对对，震撼到我。哎，说到这儿了，就是他震撼到我之后，我这个时候又想闭上眼睛啊，颜值不重要嘛，我听他的歌就可 以 了。 所 以 就是无论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孔文的习惯就是先闭上眼睛再说，反正我不想看你，不管你们长成什么样都没有我长得好看。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啊，这真的是高颜值的朋友确实有很多很多。 是，希望大家跟我互动起来，哪一位歌手你是先通过他的颜值被你吸引到，还是他的歌声先吸引到你？ 那么今天继续我们的话题啊， 是跟大家聊起来了。所以说通常呢，这种歌手一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会先关注他的作品嘛。 对， 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果断的倒戈一下。今天呢其实我也准备了一些，在华语乐坛可是并不是靠颜值取胜，但后来呢确实是靠他自己的创作征服了很多人。 小沈阳 请问小沈阳代表作品是什么？ 山那花开红艳艳呢， 来一段 山。好了，谢谢大家。谢谢。 好了，不要把我们的听众吓跑了，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有一位真的要跟大家提出来，假如说我这个命题先抛给你哈，就今天准备的这个话题你先不要看，单纯一个就是你给自己找一个拥趸支持你的，哪一位歌手是你单纯靠颜值就觉得单纯靠颜值就觉得我很喜欢他？歌手 单纯靠颜值很喜欢的歌手，男歌手女歌手都可以吗？ 都可以啊， 那 歌手就可以啊。 那不得不提的就是我小时候的一位偶像，我心中的女神，也是很多人心中的女神，吉吉梁咏琪 啊。对，超漂亮的，我也特别喜欢她。 对，吉吉，而且这个个子非常的高，然后 是高挑，留着短发，所以非常有感觉。 对对对，哎，前段时间她是不是还上过一个音乐节目，然后也是重新演绎了这首《短发》，也是哇 啊，圈粉无数。 对，勾起了 我印象当中好像也是在跟唱吧合作的《我想和你唱》，然后因为我们挑战新歌声也是和唱吧独家合作的，所以谢谢大家在火星平台上支持我们，然后唱吧呢也会配合我们的直播，非常的感谢大家。那接下来还有问题要抛给你了，就哪一位歌手你是觉得一开始看他说哎呀怎么感觉颜值不是很 OK， 可是他一开口有种开口贵的感觉？ 开口贵的感觉， 开口贵， 那必须是这个赵传大哥呀。 哎，这真的是。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故意离话筒那么远，好像有回声的样子，实际上自己唱的就很小声。 我怕这个声音有点大吧，这突然这个因为我喊不上去嘛。 哎，但其实华语乐坛有两位这样的代表人物，我们今天也是准备了他们的作品。第一位不得不提的就是胡彦斌了。 哦，哎呦，胡彦斌真的是非常有才华。对对对，静宇选的这个歌手棒。 是吧？那我们先就通过他的一段 MV 的作品来看看。其实胡彦斌呢，他自己不光是自己出专辑，他还给很多的歌手写歌，包括呢，他还给很多的影视剧作品有过创作。 哎，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就是胡彦斌为大鹏创作的电影《煎饼侠》创作的片头曲，非常的贴合，而且他的声线也独具魅力。 我能跟着一块唱呗？ 啊，并不可以，我要关麦了。 大鹏一律 怎么样？刚刚想要跟着唱，他确实做到了，他在直播间里面跟着唱了。 我就不能唱这个了，因为不太会，因为刚刚呢，就是、我一直在找一首歌的调啊，我 哪首歌？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好的，谢谢你对赵川大哥的支持。可是刚刚听完胡彦斌的歌，不应该卯足力气夸夸他吗？ 哎，我觉得这个，胡彦斌跟赵川大哥长得挺像。 好吧，好吧，行，谢谢。那除了胡彦斌呢，也想再问问大家，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哎，觉得哪一位歌手你是通过颜值被他吸引到的？哪一位歌手你是觉得说单纯听声音就被他圈粉了？其实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胡彦斌，我还有一位歌手，但我决定先把宝贵的机会留给你。 你是让我猜一下吗？还是就是 不是 我继续表达， 继续表达 我 你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对声音的着迷 啊，对声音的着迷是吧？对声音的着迷，那么就是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也不能说最近吧，就是这几十年来一直喜欢的歌手啊，首先非常喜欢他的外表，就是他的长相，我觉得非常的性感。阿令 是的， 她 在我是歌手上。 阿令长得哇，她漂亮吗？ 哎呀，真的是。 就是怎么回事？我一提这女歌手吧，有点这个不淡定。 哎呀，是。那除了女歌手呢，我还接下来要介绍一位男歌手了。抓紧时间要把他的歌曲推出去。 好， 那就是常石磊。但是常石磊很可惜的是，我看了他很多的 MV， 他几乎很少自己出镜。 常石磊，石头 是。 为什么呢？ 就是他可能更多的是给影视剧作品在写主题曲吧，所以很多的 MV 就是直接用影视作品去做了，或者他个人比较避免出镜。 我觉得石头还好吧，我看过石头的现场，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很好啊， 现场是很好啊。 对呀、 我指的是他不太愿意把自己的真容露出来。 好吧。 很早的时候，大家其实是不知道石头长什么样的。到后来，大家开始慢慢上一些电视节目、综艺节目啊，慢慢才增加了这个曝光 度。而且石头的声音真的是太有辨识度。 是的， 对，没错。来，那给我们带来的是石头的哪首 MV？ 这非常经典了，就是常石磊给《归来》这部电影写的主题曲《跟着你到天边》。 好， 这首歌曲其实当时还有三个版本，石头自己唱了一个版本，苏打绿、吴青峰唱了一个版本， 我一会儿演绎另外一个版本， 还有韩磊大哥也唱了一个版本。 韩磊大哥那版本我来。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常石磊带来的《跟着你到天边》。 昨天的身影在眼前，昨天的欢笑笑耳边，无声的岁月飘然去，心中的温情永不见，跟着你走到天边，挽着手直到心中的温情永 挽着手，直到永远。 陈道明和巩俐两位老戏骨的表演，再配上常石磊、石头写的这一首跟着你到天边，确实非常的有感觉。也谢谢大家继续留在我们火星直播活力982的直播平台上，还有很多的听友给我们送来了小火星，谢谢大家。 嗯，谢谢谢谢大家。嗯， 刚刚谁说来着自己还要演绎第四个版本来着？ 跟着你走到天边，挽着手直到永远。 哎呀，感觉是唱出了伤心事啊，怎么样，有没有故事要讲？ 有故事的好同学勾起一下片花。 哎，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是不是要开始讲故事了？ 嗯， 不过今天留给孔文讲故事的时间不多了。 嗯， 但是呢，今天有我们挑战新歌声特设的环节，就是有故事的好同学。那我们其实是连续邀请了很多的朋友，希望大家讲出我们自己的故事，不管是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的这个嘉宾，还是说没有来到我们直播间里的一些素人，跟我们取得了联系。我们也是收集了很多的故事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嗯， 今天的这位朋友呢来自广州，我们先听听他怎么说。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 ABC。 今天这首有故事的歌是来自张国荣演唱的《明星》。高三的时候，我有个很喜欢的人，反正我是挺喜欢的，不知道他怎么想，有点喜欢又好像不太喜欢，但我们也知道是不能在一起，但也一直是朋友。那时候我们高三复习总喜欢到教室外面的地方去背书，有一天晚上我们发现学校天台的门被打开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很开心地跑上去休息，坐在那个排水管上抬着头看星星，看着看着他就开始来了一句，当你见到天上星星，你可会想起我？用很夸张、很搞笑的方式唱得特别的难听。我那时候真的很想打死他，因为真的太难听了。可是现在，只要一听到这句歌词，我就会想起他。虽然说我们也没有什么联系了，我也没有喜欢他了，可是想起来还是觉得挺幸福的吧。 谢谢我们这位朋友的讲述哈。怎么样，听入迷了？ 对， 刚刚其实从我们节目一开始啊，Jason Lu这个朋友就一直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跟我们说，哎呀，想听广东话的歌曲，刚刚终于听到了一段纯正的广东话。 对， 听懂那句话什么意思了吗？ 没有。 当你看到天上星星，你会不会想起我？其实这是张国荣的《明星》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当你看到天上星星，你会不会想到他呢？所以今天也要把他自己演绎的这首歌曲对应的歌曲，也就是张国荣的这首《明星》送给大家，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结束。也希望大家多跟我们取得联系，然后把自己的故事也讲给我们听。 哎，没错。然后大家呢还不要忘记啊，在6月26号我们会有这个盛大的开播仪式。 那就把张国荣的这首《明星》送给大家，伴随着刚刚 ABC 讲述的他和自己，这个应该也不叫初恋吧，只是在上学的时候暧昧过的一段小故事，但听起来蛮美妙的。